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51集，橙子有些莫名其妙，不懂老伯说的那一句我们的瓜是什么意思。他拿掉西瓜上的袋子，碧绿的瓜皮上有着特别的痕迹，显然是他在还是一个小瓜仔时被刻上了的痕迹。然后随着他生长逐渐变大，图案有了一些变形，字迹也有些模糊，但仍然是可以分辨的。那是紧挨在一起的两颗星星，一个里面刻着橙字，一个里面刻着梨字。你在画什么呀？ 我的特别标志呀，表示这块石头呀是我的了，谁也不许抢。 昔日所悟谷中的对话似乎就响在耳边，他终于知道了，那次摘西瓜时梨窝在那里鬼鬼祟祟半天是在搞些什么把戏了。一整天橙子都将这个西瓜抱在怀里，也不嫌沉，走到哪儿抱到哪儿。小修没有看清那个瓜有什么特别的，给橙子的这一种像孵蛋母鸡护蛋一般的行为做了一个很草率的评价，变态。他也不理小修，一有空闲就抱着西瓜找一个地方窝着，望着上面的刻痕发呆，直到一串纠结不已的碎碎念从身边传来。 我怎样才能把你抓住关起来呢？怎么办？怎么办？ 抬头定定地看着水妖莫舞急得红扑扑的小脸蛋，忽然两眼灼灼。 小水妖，你说我怎样才能见到梨呢？ 见到梨？ 莫舞的灰眸忽然闪闪发光，峰回路转，惊喜焦急的表情展现在脸上。看来水妖不但能看到别人的心情，自己的心情也掩饰不住，这副样子分明是在说，太好了，把你丢回给梨，你就不会来抢我家陈了。橙子嗫嚅道， 我就是想跟他说句话。 我带你找他去啊。 莫武捏着两只雪白的小拳头， 怎么去呢？ 游着去啊。 要不是怕烧焦小水妖的一头银发，橙子恨不得动手敲一下这枚神经回路简单的很可能只有一个圈的脑袋。 我是人，我怕水，我会淹死的。 更何况他这种深水恐惧症患者在还没有淹死之前就已经先吓死了。 哎呀，我说的也是，怎么办呢？ 抱着银毛脑袋愁眉苦脸的吧台那边的小修见他们谈的貌似很投机，狐疑的目光扫了过来，吓得莫武缩了一下脑袋。小修干脆举步朝这边走来，远远就看到小修脸上阴沉的表情，莫武惊的倒吸一口冷气。 貔貅大人来了，我得走了。 右辅在橙子耳边丢下一句话， 我一定能想到办法的，你等我啊。 说完拔腿就跑。小修走过来望了望莫武仓皇逃跑的身影，皱眉， 你们俩刚才嘀咕啥呢？ 橙子犹豫了一下，料想小修不会同意自己跟着一只水妖跑路，自己只是打算跟梨说几句话就回，应该不会花费多少时间，还是没有必要让小修知道了吧，就随意掩饰道， 嗨，都是些女人间的话题。 小修不依不饶， 哎，我就是想问问他，水妖是卵生还是胎生啊？结果他就害羞地跑掉了。 小修无语望天，费尽力气才控制住自己踩橙子一脚的强烈愿望，唾弃地丢下一句， 总之西瓜是孵不出小鸡的。 橙子不答，低头对着西瓜微笑。这个诡异神情落在小修眼里，他的身上纷纷跳起了鸡皮疙瘩，扭身就逃，只想离这个变态女人远一些。月黑风高，一个身影猫着腰，蹑手蹑脚，鬼鬼祟祟溜出房门，一溜烟奔向海边。站住脚张望一下，一眼看到黑色礁石后面越躲越显眼的白色身影。下午的时候 莫武来过一次，告诉橙子有办法带他下水了。两人担心被小修听到，就匆匆约定了小吃店打烊之后在沙滩上面见面。 小水妖， 橙子走了过去，压低声音唤道。莫武缩着脑袋，诚惶诚恐的小声问， 貔貅大人没跟上来吧？ 没有，他睡得沉着呢。 莫武松了口气，这才敢直起腰来。 你打算怎么带我下水？ 莫武俯身抱着一只小狗样的东西举到他面前。 喏，全靠他了。 他？ 橙子不可思议地盯着那只小狗，他只有小哈巴狗大小，生得怪模怪样，头上和嘴巴的周围长着一些金色的毛发，身上却没有毛，只生了碧绿的鳞片，足上有蹄，短短的尾巴末端也生着金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双泛着金光的眼睛，此刻正炯炯有神地望着橙子，目光里满是好奇。 这是 碧水金睛兽。 莫武得意地介绍道。 你再说一遍。 碧水金睛兽啊。 橙子震惊地打量着这一只绿色小哈巴狗样子的东西，脑海里浮现出西游记电视剧中牛魔王那头威风凛凛，外表跟民间武士一样的坐骑。 你是牛魔王家偷的？ 什么呀，这是我们家养的，我好不容易才偷抱出来的。 就这个小东西能带我下水？ 橙子忍不住伸手揪揪他嘴边的金毛，啊呜一声，小兽脑袋一甩，张口露出满嘴锋利的牙齿，咬向橙子的手指。他吓得飞缩回手，向后弹跳2米。小兽的嘴巴里面兀自发出呜呜的威胁低吼。橙子惊魂未定地拍拍胸口， 小家伙好凶的呀。 木武安抚着拍着碧水兽的脊背，不满地说， 谁让你冒犯他的，他可不是一般的畜生。还有啊，别叫他小家伙，他会生气的，你还要提着他下水呢。碧水兽进到水中之后，周身会出现一个无水的空间，可供你容身。不过你一定得尊重他，他的身份可尊贵得很呢。一些不喜欢水的神仙到水晶宫做客的时候才会请他出马呢，你是第一个提他的凡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